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啦。咁咧，今日我哋有笋哥啦、发明家啦，同埋我喺度录音。咁咧，今日谈一集叫北上工作。咁咧，北上工作嘅时候咧，我哋就即系而家香港人好得意啊！你唔北上工作都死鸠紧啦，因为即系除非你份公关公司就可以有实力到喺香港工作嘅。 唔系，但系我觉得好奇怪。其实咧，唔系北上工作死鸠紧，系你就算唔系即系唔北上工作死鸠紧，系北上工作都死鸠紧嘅。你谂下大家咧呢、這个。上面嘅人嘅質素咁高，水平又咁好， 唔係，但係將來個質個波係大啲。 唔係，即係將啊，其實琴日睇到唔知乜周刊咧，講呢個阿吳鎮宇都講啊，話上到去嘅時候，乜撚都好，啲女又靚啲。佢話 呢個真嘅， 都唔知喺香港做嘢做乜。 唔係，同埋香港咧，講真一句咧，你喺香港做嘢嗰個生活，嗱，講男性嚟講啊，你個生活享受咧冇香港冇大陸咁好咯。即係你揾到錢，你可以去大陸嗰度夜夜笙歌啊。即係攬住條女啊，即係你香港你即係冇呢咁嘅生活質素啊。 不過我哋不如今日講下，即係譬如話其實到而家嚟講，香港人仲有啲咩競爭優勢咧？即係我哋不如問下發哥啊， 發哥。發明家哥哥，你有咩競爭優勢？ 發哥拍醜， 發哥拍醜冇嘢講。 冇，即係我覺得好撚奇怪喎！你諗下，其實呢個上面啲友仔，其實兩文三又得。即係我聽阿發哥頭先飲茶都同我講話，上面起碼有啲即係有啲30歲嘅人士，佢哋30多歲呢個年齡層份，佢哋可以掌握到法文、德文或者係日文， 啊、 即係已經兩文三語，已經完全冇問題。 唔係香港仲有個優勢就係上次我講過啦，啲撚樣成日講嗰個叫咩國際視野。 我覺得呢樣嘢戇鳩嘅。 唔係香港， 香港本身就唔係一個國家，所以佢邊度談論到佢有咩國際視野咧？我覺得你連一個國家嘅視野都冇，你點樣談得上國際視野？你識睇啲咩？睇下你識睇你。 唔係啲撚樣成日上互聯網，咪叫國際視野。 咁你就仔上，喂講真，而家講真上網真係睇資料啊！我諗係內地人咧，佢哋應該係領先好多。 係。 佢哋係可以喺呢個互聯網上面搞一場運動。喺互聯網上面，譬如話咧，之前有啲咩工潮啊，全部喺網上面發行。係。係啊，就算一個打工仔佢幾窮都好啊，佢哋。近乜流行有一種驚叫咩戀愛公寓，你知有冇聽過？ 咩㗎？未聽過。 即係咧，譬如話我同你都係你大陸仔，我大陸妹咁樣啦。咁、然後咧，大家喺網上面嗰度咧，就可以喺裏邊俾錢，我俾錢，我俾真錢喎、然後咧就 set up 一間屋。咁間屋裏邊咧，咁然後你就嗰間屋裏邊咧就 virtual 嘅，即係虛擬嘅。你可以行出條街嗰度。然後咧，你見到條女，你可以同佢 say hi。咁然後咧，你又可以湊佢翻房度屌閪又得。你可以玩翻 night stand 啦，你可以可以。 即係 sex 嘅嗰啲係真係 假嘅 sex。即係但係咧，你可以有個咁嘅幻覺咯。咁然後就好多人係因為呢個所謂 so called 戀愛公寓呢個 game 啊，結咗婚。 堅定留啊！ 係啊係啊，咁然後講一個深圳嘅女仔嫁到去清遠。嫁完去清遠之後咧，就好撚好笑啊！反而去到嘅時候咧，間屋咧唔夠100尺，跟住又仲要同佢老豆老母一齊住喎。屌，然後成屋兩個牛屎，個男仔求婚嘅時候，屌我屋企雖然好撚窮，不過我係會愛你嘅，你係會得到幸福嘅。 屌你老味啦，窮嘅同愛係兩回事嚟㗎嘛，大佬。 咁咧，我就想講咧，即係其實內地嘅網民咧，其實咧花喺個 website， 即係喺個 internet 嘅世界裏邊嘅時間好多。其實佢哋應該係喺呢方面，佢都比我哋 more advanced 嘅，即係。如果是掌握好的語言能力，有一個有好的資訊，再加上他們本身呢相對比較刻苦，還有真的在一個大的國家裡面工作，你裡面相對有的 connection 啊，有的人物是跟我們是很不同的，我們認識的都是一個香港的人，他們認識的是一個國家的人，我覺得其實香港人是不是去到這個目前來講已經是零優勢呢？ 不是他我想講 不是我想講多嘢，我老闆都上次吊架我請你一條閪佬啊，我請四個清華大學生啊，我屌你咁樣，跟住我同翻佢講，我都講嘅話，咁你咪喺上面請個人落嚟坐位，係咯，咁又今日我俾阿發哥又潑我冷水啦，佢話其實好容易， 搞到嗰啲咩通行證啊得啦嘛，發明家講屌。發明哥，我想問下你以前嗰單嘢，你嗰間公司屌你快講兩句嘢啊！屌， 做咩？點解今日唔講嘢啫？ 唔係發明哥，我次次揾佢錄音，佢都唔講嘢。屌，唔係佢講頭先就係話佢間公司都會請個女仔，但係個女仔就係、是、即係你唔係唔落得嚟，佢直頭係俾個嗰啲商務證女落嚟咯。 嗯，同埋啊，即係以前有啲人都討論話啊，其實呢、這個。即係大陸人信唔過啊，過剩狗欺善。 唔係以前就係。 即係但係我覺得反而而家咧，即係我自己睇啊，我覺得就係香港人係比較信唔過嘅。點解咧？ 因為咧大陸人咧其實好多好，因為而家經濟向上嘛，大家普遍都相信咧，老闆係願意同打工仔一齊分享個成果。咁、 啊、 事實上亦都做到嘅，因為佢以前可能係幾百蚊，你突然間騰到幾千蚊嘅工資，你真係覺得你自己哇，我有幾倍嘅收入，咁你梗係覺得老闆係好嘢啦。屌你咪，我哋都成萬幾蚊啦，咁然後萬六蚊同萬七蚊嘅分別又喺邊度咧？即係 LV 都買唔到多個係咪？咁、 啊、 所以對我哋嚟講，我哋覺得跟住老闆係冇前途啊，佢哋跟住老闆就好撚有前途嘅，可能到一萬蚊，哇！扯撚曬皮啊，日日喺屋企打飛機都未定啦。咁所以我個觀點就係、是，其實如果信任係可以用錢買翻嚟嘅話咧，即係同埋經過長期嘅工作培養翻嚟嘅話咧，咁、 啊、 第一就係你俾更多嘅錢，咁、那個工人又更加感激你，同埋你個時間長咗之後，佢又更加即係對你嗰個依賴又會多咗。咁所以。我老闆都話，其實而家內地嘅人好多同佢拍長長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相對地信得過。香港就好唔同。 但係你香港會唔會係因為個英文即係、就是、普遍個英文水平會好啲，咁、而到可以彌補呢方面？ 但冇計冇腦啊！香港雙打少年太多，即係咧所謂嗰啲大學畢業出嚟咧，我或者係 好柒咁咯，屌！ 因為我而家個夥計都大學畢業㗎， 啊， 咁然後即係唔得嘅，即係可能佢平時屋企都自己連家務都冇做嘅、 啊， 即係好撚冇手尾啊！啲嘢周圍劈 啊， 用完之後咧，如果有人同佢執啊，你屌柒佢係識笑啊，笑完之後會喊啊， 咪笑完之後繼續係咁，屌你喊完之後繼續係咁，仲話人哋對佢 有時咧，我哋就有啲良心嗰啲香港人咧，唉、都愛下你，唉、算啦、小明都唔係，我都唔係咁衰嘅，不過。有時你咁樣仲唔得㗎，你出嚟撲街㗎，然後佢轉個頭翻嚟仲打電話咩？我個大佬又講話，我出到去又唔掂啊！我就掂俾你睇，我心諗你掂都撚啦，撲街仔！即係你連我呢度咁 hea 嘅場都搞唔掂，你出去含撚咯！ 等於當年我哋公司請咗個秘書啊，那個女仔咁咧大學畢業生翻工六點鐘，我話喂阿咩人去見客啊咁樣樣即係我需要佢幫手做一啲嘅翻譯。啊，九護士，我啊放五點半嘅，你加我班六點啊，我都唔中意噶啦。而家我收工噶，我話半一個鐘頭啫。我加翻 O T 錢俾你又會照翻。我唔做呢啲啊，我唔做啊。哦，屌佢老母！ 有冇以為你賣佢做雞咧？ 屌佢老母！即係你真係唔係撈嘢，大哥。 我覺得內地有樣好嘅，就係譬如咧 ，say 即係有時你叫佢去做嘢嘅時候咧，咁、即係你萬一真係 O 佢 T 嘅時候咧。即係你知唔知道大家其實相對個 opportunity cost 好唔同啊？我哋個 opportunity cost 係貴啲噶嘛？即係你會覺得喂，屌我一個鐘之後我放咗工，我又屌我有第二壇嘢傾緊啊嘛？屌佢哋翻放咗工真係翻去食飯。佢哋唔即係可能因為又係資源嘅限制啦，好少嘅交際，好少嘅應酬，或者相對定少啦。又或者係佢哋唔會話喂放咗工仲諗下點投資啊？ 唔係佢哋香港嘅人咧，年輕人咧有一樣嘢好短視嘅就係、是、喂放咗工我要去唱卡拉 OK 喎，放咗工我約一個 friend 喎。屌你個 friend 帶起唔到你發達啊，大哥！即係我而家係俾個機會你去見客，你可能喺個客上面揾到一個機遇嘛。嗯、即係你話、我放工要去唱卡拉 OK 唱你老母咩唱？ 所以我其實以前講緊咧，其實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吹大咗話香港有個競爭優勢，得一樣嘢就是、香港人勤力。 係。 屌而家大陸人勤力十倍。 啱勤力你十倍。 係啊，即係人哋懶做。襟屌爛做，襟 屌爛做冇搏口啊！ 屌你咪你而家即係你香港人算係乜？我覺得即係大家後生仔，清醒下啦！ 唔係而家啲後生仔係唔襟屌唔做，同埋係咁駁嘴。你做咩啊？阿發 明 家，我試下屌啊！我幫你開一個抽氣扇先屌。 喂，屌 唔係啊！發明家要我嗌呢個係抽氣扇仔啊！呢、 係咩？發明家要屙屎啊！我仲諗住叫發明家評論下而家當今後生仔。 屙屎啊！發明家即刻 頂啊！屌咪發明家點解今日唔講嘢？ 唔係佢不嬲錄音都唔係，即係唔係好中意把聲出街咁啊！同埋佢突然間有啲輕鬆啲嘅題目，可能揾佢講一講。 所以我就有時我自己都好存疑嘅，即係。除咗係因為我係香港呢個地方住，所以我係比較有，即係我老闆要喺香港揾個人，咁、所以請我咯。咁然後其實佢同樣如果花萬六七啊兩萬啊，即係或者係喺大陸咧，佢係揾幾個好好嘅人嘅。 唔係，同埋我而家覺得香港嘅優勢係缺少咗喺邊一度咧？勤力、懶做。呢樣嘢係少咗，但係好多有啲官員都戇鳩，就係話啊，唔係啊，香港已經轉型啦，一啲服務性啊，諸如此類，服務性你夠珠三角爭， 你諗都唔使諗，你係完全唔夠珠三角 的。其實啦，即係有時又講真，你諗下，其實咧，你當呢個珠三角有五分一個女士都做過雞 啊， 其實做過雞嘅女人係最好服務。 啱啱啱，即係佢見人見得多嘛，面口見得多。 佢已經唔介，即係佢唔 尊嚴可以放得好低。 係咯係咯，即係其實你香港嘅女人都唔得。即係你再叻嘅，即係其實有啲嘢好現實啦。你啲女士都成日投訴話啲男人 大男人啊，有啲有咯啊， 咩走上不上不上吊喺叫雞啊，揾女人啊，揾老婆啊咁樣，又話好欣賞俾女人。哦，你冇得嬲嘅。 啊，因為你競爭唔夠佢嚟啊嘛。 係咯。 第一，我想講幾樣嘢。第一，你自尊心唔能夠放得佢咁低。即係你香港嘅女士就係喺唔適當嘅時候，佢都要扮演唔俾你扮演一個男士嘅角色啊嘛。嗱，例如一樣嘢最核突嘅就係咩咧？俾男人拎手袋，哇！屌你老母，我穿曬成身呢、這個這個阿媽咪，襯個粉紅色嘅carry bag， 即係呢啲好撚核突嘅事。但係好多香港嘅男士係被逼願意或者非常樂意幫香港女人拎手袋。嗱，內地一樣嘢，我自己睇啊嚇，內地女士好少啊，通常係拎埋個男士個袋，即係你俾佢拎，佢真係拎㗎。嗯、即係佢唔係叫你幫佢拎手袋，係佢幫佢拎埋你嗰啲嘢。即係佢係一個好適合嘅場合都好啦，佢會俾你做翻個男人。 同埋都唔好話，即係而家啲香港嗰啲女士都會攻擊佢哋話：，喂，屌你咩？你溝佢知識又低，零生產力，呢啲完全係錯。 啱啱。 即係人哋學識又高，仲好有生產力。 啱啊。 即係但係咧，佢同時係願，即係佢願意去，即係佢係 願意去分享個成果嘅。 或者佢係，即係佢哋係一個比較有。教養嘅人，即係我都係唔去。喂，算啦算啦，我哋已經俾女士批評啦，太 唔係。同埋一樣嘢，我想同香港女士講，即係普遍嘅香港女士啊，阿鋪兒大隻妹咯，我唔知啊。我話俾大家聽，我 你唔好批評人先得， 係唔夠膽啊，真係嗱。因為我識嘅女朋友，我識好多，即係任何國籍嘅女朋友我都識過，真係唔係講笑啊，即係泰國、韓國、日本、越南、中國、法國咁，即係好多女士我都做過女朋友。我話俾大家聽，香港嘅女士真係個性技巧好低，即係呢樣係真，唔係講笑。即係個情趣好低啊！即係內地嘅女士個情趣會好好多添啊！ 係 啊係啊，同埋佢哋好多嘢係個情趣啊，好多嘢會想講出嚟啊，好多嘢會表達，去用個言語去表達。香港好多都好，即係 我睇咗個日本有個日本軍閥咧，就即係有個日本軍閥，佢係呢、這個唔係即係喺打完二戰之後咧，咁、佢做咗一個集團嘅大老闆，咁、佢做社交回憶錄，話佢點解嗰時候咧南京大屠殺佢要強姦咁多香港中國婦女，佢話個快感喺邊度嚟咧？佢因為咧中國人覺得個精粗係好寶貴嘅，佢覺得奪走你精粗本身就係一種快感，咁所以咧佢哋呢個但香港都唔係啦啲女， 唔係嗱，我咁睇啦，而家呢個文化喺現今呢個天空文化底下，香港嘅女性嘅文化同內地女性嘅文化係兩回事嚟㗎。 嗯， 內地女性可以好豪邁，即係真係我接觸好多內地女性都好豪邁嘅，即係但係香港女性係好收埋嘅，即係佢哋個appearance 係好 sexy， 但係個內心世界完全唔 sexy。但係內地嘅女性個 appearance 可以唔 sexy， 但係佢個內心世界可以好 sexy。同埋內地嗰、那個性嗰、那個禁忌係少過香港好多嘅。 嗯，即係回歸翻我哋嘅題目，又拉遠咗。 啊， 即係我就係想講咧，其實呢、這個香港真係 唔係個優勢喺呢兩年裏邊， 香港嘅優勢唯有就係實踐一種所謂保護主義，即係你去保護呢度嘅工人。 即係嗱，我覺得保護工人已經係其次嘅，因為而家香港嘅工業已經唔能夠達標啦。第一， 或者係即係 我覺得係 quality 增加咯，即係要增加個 quality 去贏人咯。 唔得咯，我覺得就係人哋個 quality 都提升得 啱啱啱。 嗱，即係唔係？我覺得咧，只要咧你係要依靠人力 啊。 同埋呢個你係依靠人力，同埋咧，只要咧個人去有 improvement 嘅時候咧、你嗰個行業就可以有 improve 嘅話咧，你絕對唔夠中國大陸。 我舉一個例子俾你睇啊，順哥，你識唔識李公民金鹿線衫啊？ 識。 咁你知唔知李公民金鹿線衫一件嗰啲爛鳩 T 恤賣幾多錢一件啊？白色嗰啲。 四五百蚊啊！ 嚇、真係你講啱啊！四五百蚊一件， 唔係即係嗰啲雞仔牌嗰啲。 係啊，我話俾你聽係冇市場，佢完全係香港製造。嗰陣時我識過喺理工文裏邊做計數嘅嗰個女仔，佢話俾我聽條數係負數嚟嘅，基本上真係負數嚟嘅，唔係講笑啊！係咁多年咧，佢維持呢個品牌，因為即係做咗咁多年，佢真係有啲錢啤翻落去，年年真係冇乜人買嘅嗰啲 T 恤，即係嗰啲底衫啊！你諗下一件四百幾蚊香港織嘅 T 恤，即係嗰啲底衫。 個 quality 又唔係話哇，屌你老味簽合金做使幾年唔爛，完全唔係。你買佢係真係係真係一個情懷嚟嘅咋。啲、線衫即係嗰啲線衫 quality 又唔係高，啲羊毛底衫亦都唔暖。即係呢樣嘢，你四五百蚊你唔會選擇買佢嘅，真係。即係佢真係為咗一個情懷維係到今時今日咁樣樣嘅咋。即係呢條係負數，所以香港你就算有一啲好高 quality 出口都好啦，都未必真係有人買嘅。即係你香港人都有個選擇太多，同埋你個香港嘅競爭太大。你話香港而家嘅年輕人，女仔頭先我哋講咗，男仔仲衰。即係而家好多嘅男仔仲好自以為是，即係以為有一個優勢喺度。其實你去拍一拍大陸而家啲僆仔啊，即係你唔好講話係未讀過書嗰啲啊。你就算讀過，即係未讀過書嗰，你唔好同佢比啊。你以一個大學生同一個大學生比，人哋嘅野心比你大好多。 唔好講呢啲嘢，最緊要就係咧，人哋成個社會嘅機會都多咗。即係咧，你諗下，你香港你要一個後生仔，除非你老豆好有錢，你點發圍 啊？ 大陸就唔同喎、你大陸咧，你可能打幾年工，然後你仲可以揾個鋪位啊。 啱、 你即係你個 market 仲食得起啲人嘛？咁、於是乎嘅意思係咩咧？就係、香港後生仔咧，你發展你想喺呢個市場裏邊咧挖一條路出嚟咧，你辛苦嘅產泥 啊。 咁但係佢咧都只不過係，如果個社會係可以幫到佢 啊， 所以大家個發展機會都唔同 啊。啱啊，等於有一個誒柒頭皮同我講喎。咁咧就係、我啲同事嚟嘅，佢就話我咧個仔咧就嚟畢業啦，阿、九護士你覺得即係佢就嚟中學畢業，你覺得喺邊度讀大學好啊？我話翻大陸，第一，如果唔得嘅話，你翻唔到大陸。第二樣嘢，去巴西或者去一啲中南美洲國家讀書。咁佢話：屌你都點柒我啊！你都戇撚鳩噶，去都去英美啊、澳洲啊、紐西蘭啊。我話你真係戇撚鳩啊！大學提供一個咩嘅平台俾你？我想問下大家。第一，佢提供一個交朋結友嘅平台。第二，你喺社會上面出嚟踏出第一步，你接觸嘅朋友就係喺你大學識嘅。你如果仲去嗰啲英美法，屌你老味，嗰啲國家已經第一，人哋個生產力已經唔掂，好多人失業，尤其好多大學生失業。你仲去一啲機會低嘅地方。而家咩叫金嗱？我想講一樣嘢，金磚四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在未來五十年，呢四個國家會喺地球，即係會係地球上面嘅主宰。G 六啊 ，G 六，你知唔知邊個 G 六咧 ？G 六已經唔能夠再主宰工業啦，即係佢最新主宰工業國就係、金磚四國。咁你仲去呢啲屌你老味咩英美啊嗰啲讀書咧，含得撚啦！ 阿法國歐元斯後面揩條屎喺度， 唔係佢下面揩啲水喺度。阿法寧街有呢個潔癖啊，佢永遠唔會抹喺抹手毛巾嗰度。咁咧嗰條友仲話我點教佢？你而家讀書就係翻大陸讀，你大陸讀嘅時候，你睇下人哋有咩環境可以帶到你。 你咁樣講都未必係最準確，應該咧係揀內地嘅貴族學校。你識埋啲窮閪有撚用啊？ 第二咧，你起碼你讀到大學嗰班都係尖子啊。 同埋咧，大家都有啲補救嘅。我呢個近排有個朋友發緊張大 啊， 咁佢做緊乜鬼嘢嘅咧？佢又走去翻教會，翻邊一間咧？翻呢個堅浸。堅島浸信，堅島浸信會，咁佢話其實裏邊咧識咗好多人，咁佢係做呢個室內設計，咁然後咧裏邊咧有好多有錢人一齊去做嘅，咁無啦啦就判咗張單俾佢，咁佢就發撚張啦，即係全部嘢都係 by chance 嘅，即係我覺得就係如果大家要去揾一啲有錢嘅機會，去靠近有錢嘅人啦，即係靠近機會先會有機會嘅，咁你唔靠近機會就會冇機會， 即係你個實力係睇你嘅朋友啊嘛， 咁我覺得呢個唔係。不過我覺得講完咁撚耐咧，都唔係話你冇你個競爭力低就唔代表你可以乜都唔做嘅，係咪？ 唔係而家香港啲僆仔咪咯，你佢明知即係嗱，香港啲僆仔唔係傻噶，明知殺唔到出血路嗰啲人咪屌你食老豆啊，柒下柒下，你見好多嗰啲而家廿幾歲廿到問嗰啲大學生，屌佢老尾揾份職業啊，屌你老尾三日唔係四日唔撚做啊，之後又辭工揾咗第二份啦、 一係咧就如果香港的後生仔，第一你一係就揾份政府工，做差佬，做消防，即係保你一世有飯食。如果你係再有啲志向嘅話咧，鍛鍊好你嘅語文能力。即係除咗同內地人溝通之外，你要同呢個世界溝通到。咁我又覺得其實做乜都冇所謂啦，跟住。咁反正你語文能力好，你唔 你個機會會多咗。 你唔需要做最底層嘅工作。因為你起碼喺個公司裏面都係擔任啲溝通嘅角色。 但我想同大家講咧，語文能力好咧，學完英文之後，一係學西班牙話，一係學俄羅斯話，即係你嘅機會咪多啲咯。中南美洲行西班牙話，中南美洲未來嘅二十年一定係一個好即係璀璨嘅地方咯。即係未來二十年，俄羅斯亦都係一個好璀璨嘅地方。你睇下而家俄羅斯好多即係分裂出嚟嗰啲咩科索沃啊、波爾維亞嗰啲，全部都入曬歐盟。即係你去揾食， 你就要即係去到即係識嗰度嘅語言。 係咯，咁啊，各位青年人，新年加油咯喎！ 啊，新年加油啊！屌你老味，唔好淨係掛住鬥利是。 喂，咪住先，最尾呢、這個發明家。 啊，發明家同大家講兩句嘢。 講兩句啦，即係啊，喂，你都要開下康先得㗎。 各位大家好，我是发明家，恭喜发财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有没有屌你个老母最后一下呢？喂，刚才呢发哥呢讲了一个有句大陆的粗口，可不可以在这里重复一下呢？ 发明家不讲粗口你 是吗？屌不是我刚才说什么什么 屌你个奶啊，什么为 什么会屌杯奶这么得意呢？ 什么来的喂，发明家 是的，有没有屌雨落的呢？有没有人 不是即刻不讲的发明家 屌芝士啊 好啦，大家講聲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